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，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少，风力不大，适宜户外活动。只是午后气温回升较明显，感觉较热，不太适宜开窗通风，并且紫外线强，外出要注意防晒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3-4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长帽用小眼睛一表现，就明白了。哎呀，奶奶，毛病都在这儿。这长帽头发根发竖。气得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跳成一个个了。他一看韩金虎抱着瓶子奔他来了，把瓶子往桌上一放，杯一拿过来。我常讲句，要讲功劳最大，那得数老常家，其次老胡家、老于家，是不是呢？这要敬酒，先给帽太爷您敬酒。本来皇上跟皇后要来的，因为有点事情晚来一步，由我先代替，咱先慢慢喝茶。来来来来，他给长帽满了一杯，然后给众人都满了一杯。长帽实在压不住火，一点手把韩金虎叫过来了。哎，驸马，来来，你过来过来过来，我有点事儿跟你说啊。什么事儿？我驸马，我不明白，平白无故的开这个庆功会什么意思？哎，您怎么还不明白？纸页上说的清清楚楚，国家太平了，这个太平都是在座各位挣来的。皇上为了酬谢大家，以示慰问，先喝点酒祝贺祝贺，大型的祝贺等回到金陵以后再说，不就这么个意思 啊？没别的事儿？ 没有没有没有。 哎呀，这皇上想的太周到了。你看这么一弄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叫帽太爷这心里好过意不去。我驸马，你在白羊关也没少出力，哪能少了你的份儿？来来，你把这杯先喝了。韩金虎吓弥补了脑袋，不不不，这我可不能喝。皇上说的明白，皇封御酒就是赐给功臣的，我哪能喝？哎，你这话说的，我让你喝你就喝，你客气什么？丁世英和朱木英看出来了，一瞅长帽要耍坏，这俩人推桌子站起来，来到韩金虎的左右。哎， 把韩金虎俩胳膊给夹住了。韩金虎这小子多鬼，一看情况有点不妙，心里还纳闷呢，难道走漏风声了？这是干什么？丁世英、朱梅英说话了：“我说驸马，你这人客气什么呢？你不喝，我们怎么喝？我啊，知道你酒量大，拿杯不过瘾，干脆拿瓶子灌得了，把他给架住，拿着毒药酒的瓶子对着他嘴就灌。”这韩金虎明白，这玩意儿喝了没治儿，没有解药。凡是这种人最爱惜自己的狗命，他能喝吗？他闭住气，拿舌头把嘴挡住了，这酒还真没灌进去。韩金虎有能耐，这小子不是个草包，尤其今儿个他也急了，狗急还得上房呢。再看他两背一甩，使了一招武术，叫狮子摆头万寿经，也叫老龙斗甲，这劲儿可够足的。嗨，俩膀子一甩，把朱母英、丁世英给甩出去了。正好这酒瓶子没拿住，得啪摔了个粉碎。这酒里边有毒啊，这一扎到地上，噌，噗，有一股蓝火，冒起一股蓝烟来。韩金虎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双脚点地，蹭一窜蹦窗户台上去。他也不管外边是什么地方，他急了，脑瓜朝下他就蹦下去了。也该着这小子命不当绝，那么高的楼没摔死他。一则他会点武术，二一则底下有个大草垛，因为今儿个在这进宫，你不得烧火吗？临时搬了不少草，正堆积到这儿。这小子一脑袋正好扎草垛里头。韩金虎死中得活呀，站起来就跑，干什么？给皇上送信儿去。这事儿漏了，在这走去功夫不大，凌阳阁顶就开了锅了。长茂这十八个小英雄跟疯了一样，就找这马兰，没找着马兰，就拿手下这些仆人撒个气，把这些人揍的是鼻青脸肿。长茂一边打一边说：“没有好东西，一个好东西也没有。”不知道发火怎么发好了，打了多时，朱木英给出个主意：“茂，你别胡来。”冤有头，债有主啊！你打这些人有什么用？找皇上去，对，找吴刀昏君杀吧！十八只老虎啊，飞身上马，各提兵刃，就赶奔皇宫大内。这时候的国舅马兰也知道坏了，集合了3000御林兵，退归紫禁城，把城门关闭，在上的是加强防守。长茂他们攻到紫禁城，见人就打呀，一直攻到城下，连喊再骂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表韩金虎跑进万寿宫，上气不接下气儿：“万岁，大 是不好。朱元璋和马娘娘带着儿子朱标正在这用茶呢，朱元璋一句话也没说，老觉着心神不宁，眼皮还有点跳。朱元璋心里就琢磨着，这事儿可别漏了，一旦要捅了马蜂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马娘娘呢也是这么个心意，心里正念佛呢，但愿苍天保佑，神佛睁眼，这事儿平平安安能达到目的。慢说世上没有神佛，就即便有神佛的话，能保证你干坏事儿？要不说人怎么糊涂？正这时候，韩金虎破门而进，嗷嗷这一嗓子，把朱元璋吓得一哆嗦，是玉杯落地，啪，把杯也摔碎了。啊，金虎，出什么事儿？哎呀，陛下，不知什么人走漏消息，查那他们都知道了。哎呦，朱元璋是一惊飞脚啊，好悬没趴地下。马娘娘脸也变色了，那怎么办？他们都动手了，都造反了，眼看就打到皇宫内院来了。哟，我的娘哎！马娘娘也没词儿。东宫守约殿下朱标本来就软弱，一听出事儿，朱标把大嘴一咧，哇哇哭开，把朱元璋气的，照着朱标的屁股上就一脚：“你哭什么？你在这念藏经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”正这时候，国舅马兰气喘吁吁也跑进来了。哎呀，陛下可了不得，长茂他们公道子进城，不容分说，领人就攻打城门，这要杀进来可坏了。朱元璋一看，完喽，这件事儿是非自个儿出面不可了，谁也制止不住。你说出面说什么玩意儿？这玩意儿理亏呀！他回过头来瞪了一眼马娘娘：“你呀，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横事。你但凡给我出点好主意，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。你挡着朕跟你算账。”把马大脚吓得也没词儿了。再看朱元璋带着儿子朱标顺马道登上紫禁城，手扶垛口往下一看，可了不得，长茂他们不是一个人，十八个呢，每人手下都有亲兵啊。拿长茂来说，手下亲兵50名，田代彪手下亲兵40名，这就是按身份和等级有这种待遇。那18个人再带上亲兵，那也是好几百人呐。这玩意儿在底下一折腾，闹了个地覆天翻呐，把华表也砸了，汉白玉的栏杆也砸碎了，逮什么砸什么。朱元璋安定安定心神，逮上的这才说话：“茂啊，在彪，穆英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朕在此。”长茂一听，赶紧把战马带住：“别打！”另外那10几个人都听他的， 全都把马匹带住，合兵刃抬头观瞧。就见紫禁城上高大一把九曲歪把黄罗伞，伞下罩着不少工兵卫队、太监宫女，正中央有个人头戴九龙冠，身披黄袍，正是朱元璋。旁边站着个人朱嘴獠牙，头戴束发金冠，腰束金带，任殿下朱标。再一看韩金虎和马兰也在人群之中，不过这俩小子不敢公开露面，鬼头鬼脑的，东钻一下西钻一下，有时候露着一个眼睛往下偷着看，长旺越瞅心里越有气。万岁，你干的好事，我们找你算账来了，出呀！于镐更急了，用大刀一指，武道的昏君，你出来送死！哇耶！我朱元璋吓得一缩脖子，事到了现在，就是给他个不认账，要承认了还了得？朱元璋假装镇定，帽啊，你们说的什么话？于镐，你疯了不成？你们这话是从何说起？跟朕算什么账？我哪点对不住你们？哎呀，你还冤枉呢！我问你，今天这庆功宴谁的主意？啊，朕的主意，那就妥了。既然是庆功宴，你为什么拿毒酒害我们？茂啊，说话可得有良心呐！你说我拿毒酒害你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谁说的？你把它说出来，朕一定问罪。哎呀，我你真能装糊涂啊！你说谁说的？你说的，就是你的毛病。你装什么好人呢？你在御酒里头下上毒药，想把我们十八个人给灌死。你当帽子也不知道呢？你认为你们背后说的话我们不知道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你们事先就狼狈为奸，早都计划好了。还有那个正宫娘娘马大脚，叫她出来。长毛说着催马轮说，奔紫禁城的城门啪啪这就砸开，把朱元璋吓得冒铁板。长将军且慢，你说的这话我实在是不知道，你们能不能先回去容朕仔细调查调查，如果把此事查清再给众卿一答复，你们看怎么样？我你还装糊涂不说实话，朕实在不知道。朱元璋自可一口咬定，把于镐给气急了，把叫你不承认。这于镐这人平常不爱说话，有个闷劲儿。再看他一抬腿，咯噔，把三挺大砍刀挂上，走兽胡玄天带指抽弓搭箭，拽出一只散冷套甲锥来，闽朱红搭悬扣。前把推弓背，后把夜弓弦，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，把弓就拉满了，对着朱元璋就是一箭。心说你装糊涂，我射死你。这一箭的箭力是非常大呀。这朱元璋是马上皇帝，又懂得武术，他光顾跟长毛说话，没注意这个事儿。 但是弓弦一响，他也听见了。朱元璋就知道不好，往旁边一扑着脑袋，哎，他还真躲开了，贴着他肩膀这箭过去了。长楼上那么多人呢，射不着他，还射不着别人。正好朱元璋身边站的是殿下朱标，中宫守约太子，他也不懂得躲，光知道张嘴害怕啊！这一箭是射中咽喉，中宫殿下朱标是死于非命。朱元璋一看，把儿子给射死了，哎呀一声，叫着头重脚轻，心口发热，一张嘴哇，一口血吐出来，朱元璋就昏倒在敌楼。这下可乱套，韩金虎也不知道怎么的好呀，抢救皇上，抢救殿下，一看殿下一点事儿都没了，把皇上救回万寿宫。等经过紧急的抢救，朱元璋才缓过这口气儿，放声痛哭，哎呀，心里说话，未曾害人先害己呀。那么眼前这个事怎么能平息呢？他想主意，把姐姐朱玉环，就是时王李文忠的母亲请出来，另外把李文忠也给找出来。朱元璋就求他们无论如何把长毛他们劝走，这个事儿千错万错，朕我的错，那么我儿子都搭上了，这也就够瞧的了，难道非推倒我的江山不成？你们问问长毛，真要叫我脱袍让位，好，我现在我就到他们面前请死。咱这么说，这场风波闹了三天，找出不少说和人来。刘伯温一看够劲儿了，能说要朱元璋的命吗？既然把大殿下都搭上了，这确实也就够巧的。你说害这十八个人不都没死吗？刘伯温把长茂他们找来，安慰再三，劝了一夜，长茂他们这才点头答应，传下令去，这才撤兵。一场风波暂时告一段落，就这个事儿，对朱元璋的打击可太深，而且这身体也垮下来了。从这一天开始，朱元璋是不断的吐血，一直把他这条命给送上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时先不提。到了月末，元帅徐达来了奏章，南京的宫室全都修缮完毕，请假还都。朱元璋这才离开北地燕京，率领大小文武赶奔南京，王府也都修好了，72家回王府，军师府、大帅府，一切都竣工。等朱元璋回的内宫，仍然是身体不好，每天用药，把马娘娘可愁坏了。这天晚上抓着朱元璋精神好一些，马娘娘就跟他讲，陛下，你说前者这个事儿怎么漏的？哎，朕到现在也不清楚。陛下呀，你别看我没看见，我心里头跟明镜一样。哦，这话怎么讲？你看看，指定是那个牛鼻的刘伯温出的招。你看长茂他们那么折腾，刘伯温没露面，后来一看折腾的实在不像话了，这牛鼻子又露了面，